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是的，新的一周又开启了。今天呢，周一的节目，我们接着带大家伙继续上周一的话题。 是的，鉴于我们今天的嘉宾。那个少一位 出错的那个没在，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再鉴于呢他对北边那片比较熟悉，因为他家在那边嘛，所以后来跟他沟通了一下，他说别那下面给我留着那片啊，那片我一定要多说。哎，我一想那算了，那今天呢咱们就往南边捋， 而且我觉得南边这一片啊更有的聊， 是 尤其是过去的时候好多好吃的东西，或者说咱们 传统 的一些东西全都在南边， 特别多， 对不对？ 而且它的故事也特别多。 哎，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就是特别会讲故事的，当然人家讲的都是有据可循的东西。 是的 啊，我们的畅销书不是 会玩 的作者啊，畅销书会玩的作者，年轻的 史蒂文化学的 跟你报名 串了 我们的波猴样，欢迎杨博士。 哎，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哎， 好了，接下来的20分钟就交给你了。 哎呀，我的天，压力好大。 就是接下来 就 20分钟 是 吧？ 的节目是吧？ 没有没有，就是每次我们俩一起头。好，接下来就是，但是这样，因为。前三门大街咱们说起来很多人都说啊那个是二环，但是实际上那是老二环，因为有新二环， 对对对， 或者说按传统的说法那叫 内城， 老的内城 啊，老内城。 因为再往外的话，你比如说像玉庭桥啊等等这些，那是新的，大家能知道的二环。所以今天我们是走的内城方向的 这 前三门大街。 就最早有的这个北京城就是这一个方块， 是的， 后来才变成凸字形嘛。 是的， 是明代的时候，你知道，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变成凸字形了吗？ 因为有明吗？ 有 明代的时候吗？ 啊，明代 我改的 啊 啊，厉害了！ 哎，不是啊。我的祖先们改的 啊，你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 他的名字里有这么一音， 可我觉得可能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 啊， 对吧？你慢慢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从内陆过来的， 哦，好吧， 是不是？也不知道，来了，攀不上什么亲戚。 我告诉你，就是其实就是因为修着修着，先修南边 啊， 修完了之后发现没钱了，那就只修南边吧，所以就变成凸字形，真的真的。 这个有史实是吗？ 对对对，是先是谁啊？天顺，就是这个正统皇帝，就是这个朱祁镇。就那年有一个电视剧叫这个《女医明妃传》， 哦，听说过。 里头的这个朱祁镇就是明英宗，他开始先修的土坯的，他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土木堡之变嘛， 哦， 然后为防蒙古，先在南边修了这个要内城以外再修一个外城， 就是修了一土的。 修了，因为就是夯土，然后后来这个好像是嘉靖的时候再贴的砖，咱们现在的不都是这样？ 这装个修几代人装是吧？ 那当然了， 哎呦， 因为工程巨大嘛，而且 钱差海了去了， 而且发现没钱了，那就这样吧，然后就一直顺延到现在，啊，就不能叫顺延到现在吧，就是顺延到后来，它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形制就是凸字形。就是外城就没有了，所以只有南二环。你看这个为什么老跟觉得跟那个不太协调，就是因为它是多出来一块比北边。 哦，对对对，还真是。 对， 那就是说，就是北京站东边的这一片，现在不还有城墙吗？ 有， 对对对， 现在都改成那个步道花园了。 对对对， 那个 城墙遗址公园吗？ 我刚刚您说的，先拿土夯，后来往上贴砖的。 对对对， 哦，那一点算是老二环。 对，老二环一部分， 但是那个时候不叫二环啊， 对， 叫二墙， 呸，因为那时候有护城河，而且就是这两天我在看家里人介绍我一本书，昨天还在跟小胖一块说这个叫《夜行记》， 然后我知道我们家有那书 啊，有这书 啊，是《北洋夜行记》吧？ 啊， 对 对 对， 哎，有点意思 啊，对对，他们出了一系列，就是《夜行者》 啊，对对对 啊， 有点意思，基本上我先来说呢，哟，这个莫非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晚清，然后到民国，那个时候一些事儿，我后来说这他是以时间为轨在走的，后来发现不是，不光是以时间。基本上还都是 啊，按着城门啊， 对对对， 走向啊，包括里头讲了很多，嗯，在那个时候，比如说各个城门它外头是什么样啊， 嗯， 然后每个城门那个时候的寓意啊，讲究啊，然后基本上东西南北城，内外城分布的人，他都是怎么去分布的？ 嗯， 讲讲这些，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哦，嗯，而且你看，包括咱们说那个过去北京城，就这个内城外城分成一共多少个区？内七外五，一共12区。那其实现在的这个真正的管理，还是延续这个。 对， 都是依据城门，哦，依据人口分布， 嗯， 它就是很科学的。 嗯 啊， 我原来看见一个，就是看过一篇文章啊， 嗯， 就讲的是，比如说南边的这个门外边的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嗯， 为什么有很多的小吃都集中在南边呢？ 对， 嗯，是过去呢有很多，比如说经商的呀， 嗯， 运货的呀， 赶考的， 哎，他都进不来嘛，嗯，所以只能在这边设下很多驿站。说原来前门， 就是，客栈不是驿站， 啊， 驿站是， 啊， 是送信的， 啊， 邮电局，啊， 随来随走， 啊啊，客栈啊，嗯，就所以呢在那边住的人多了， 对， 嗯， 慢慢的呢，当然了你有住的人他就有需求了吗， 对对， 有市场了吗， 嗯， 所以有很多做一些小吃啊什么的全都在那儿扎堆， 商业聚集的地方，大商业聚集的地方，你像前门外， 嗯， 它是这个大饭馆大饭庄多，你像这个手工业聚集的地方，包括那个就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这个从业人员居多的地方，它就小吃多， 嗯，哦， 啊，它手拿食儿它方便， 对， 干着活呢可能是饭就吃完了， 那倒是， 对吧？你而且你像那个原来特别繁华的一条街，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就是这个打磨厂，就是崇文门外到前门外再往南一点儿的那条街，你知道那儿还有一个著名的老字号呢。 丰泽园， 那，啊，不是丰泽园，不是丰泽园， 那是哪个呀？ 那个谁，那个同仁堂， 哦， 岳家原来就住在打磨厂， 哦， 啊，而且打磨厂那儿原来还是一条什么呢？客栈街，为什么呢？进京赶考的举子在哪儿考试？在建国门贡院考试， 哦， 离这儿最近哪儿啊？那不就是从那个哪儿崇文门过北京站，然后到那个建国门这儿考试来吗？ 哦， 那么住的不能住内城，住外城呢，就正好贴着城根这打磨厂这儿。 嗯，哎，我觉得今天啊， 嗯， 咱仨这搭配特合适。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很了解过去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 就跟我们俩特了解。 维哥了解 啊， 南记在这儿摆着呢， 嗯， 对不对？ 啊， 波胡样呢更加了解，他可能了解的更往前。 有史实， 对，人家老看一些历史的资料， 嗯， 所以呢，你们俩就负责带着我 啊， 嗯， 咱们穿越历史，横贯古今的聊一聊北京南城的，说一些文化的，也说一些吃食的， 还没，就是其实就是南城边上。 南城边上， 对啊，南城咱们最边上，南北 东边这边， 南北城交界的地方嘛，前三门嘛， 哦， 对吧？ 好， 来吧， 嗯， 咱们先崇文门吧， 崇文门，咱先，要不然先说一下门， 可以啊， 是吧？ 当然得说 门。崇文 门 过去干嘛的？ 嗯， 最重要的一点，它是交税的地方 啊， 啊， 进来， 崇文门关税，它这儿有一个关， 哦， 啊，进来交税，而且这税知道直接给谁吗？ 给皇上呀。 哎，对，直接给皇上，不交国库， 是直接给皇上的，哦， 对， 就是皇上自己在那设一门。 你像在乾隆的时候，你肯定知道这大臣他谁管这个关税呢？ 嗯， 和珅啊， 对啊， 啊， 哦， 啊，这他很多皇上 过拔毛， 哦， 皇上自己花钱，他不用国库。清代跟其他朝代就不一样，清代其他朝代皇上花点什么钱，老得跟大臣那儿争讲，说我这个花钱，你不要不让我花，然后大臣说你要省着花。反正互相老争这个国库的问题，清代好，人有内务府，人不，我自己花钱我自己挣，对吧？人家有多少个当铺，多少个钱庄，包括崇文门关税，包括那个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包括内蒙那个蒙古那个恰克图贸易， 嗯， 都有这个皇家的手。 他过去交税是怎么交呀？比如说我进了这门了， 嗯， 我就得交了。我说我是来旅游的， 啊，不 交旅游税。 那不是 那不是 按货， 哦， 按货 还是做买卖的， 对对对对， 哦， 商业税， 哦， 啊，所以你看很多商业的后来的一些管理的东西，机关也设在崇文门崇文区， 哦， 老的崇文区那块， 哦， 嗯， 哦，好， 对吧？ 交税的地儿， 交税的地方， 交钱的， 而且呢，还有过去老北京这个传说叫九门八点一口钟，这口钟就在崇文门， 嗯， 具体为什么 用这钟不知道，但是传说故事我知道。 你敲一个敲一下吗？ 呵，那不是敲钟， 人 那叫撞钟、 啊。千万不要偷税漏税 啊、哦！哦，可能吧， 是不是这意思？ 啊、哦，有可能。哎，你这个解释好啊。那其实这传说故事不是说这个过去这个北京有这个苦海幽州，有孽龙不让这个。人在这儿建成，他老想让发大水，后来这个刘伯温就请了天神把他给镇在那北京桥。 哦， 然后两个版本，一个是 吃卤煮去， 啊，也可以啊，这个龙就一直在那儿吃卤煮。 哦， 然后那个什么，这个刘伯温告诉他说，你什么时候这个桥旧了，你就可以不吃卤煮出来了，吃点别的。 哦， 啊，这是一个版本，所以这北新桥永远不旧，也没有桥。 哦、 啊，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说你看什么时候崇文门那个，这个城楼上这个打点了，点这大铁牌、打点的时候关城门，打点了啊、你就可以不吃卤煮，咱们吃炒肝，是吧？但是结果崇文门挂钟不打点，他就永远都出不来、 哎， 反正都是骗人的小故事。 这个龙骗的， 好，就是这意思。反正崇文门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交税的地方。 哎，对，交税的税官。 我说那片的房子那么贵呢， 是吧？ 好好好。 哎，我知道的就是，因为原来我在崇文门那边正好两个非常著名的馆子，我去做过节目 啊， 一个是马克西姆 啊， 一个是新桥三宝乐 啊。 当时呢， 都在北新桥， 全都在那边吗？ 不是，哥，崇文门， 北新 崇文门 被那个龙给闹。 我今天成错了，这个都是在那边。然后呢，两个店的老师傅都说，我们基本上马克西姆当然是最早的了，对吧？然后呢，新桥三宝乐就是我们其实没比他晚几年，我们也就是第二年就开了，而且经营的不太一样，一个是法餐，一个是俄餐。 对， 最早的时候说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外地的做生意的，我说外国啊，外国做生意的都在那一片， 对啊， 所以就是好多好的酒店全在那儿嘛， 对， 所以应运而生了，就出了很多不错的一些餐馆出来， 对， 对吧？ 对对，这确实是那个时候好多饭店，咱们都是对外开放的程度不够高，有外国人都住的比较集中，所以那个特别是大商人的地区，那一定。好的餐厅就比较多，我记得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好多文艺作品都要挂上马克西姆才显得自己高档， 那 是吧？ 连小品里头不都 说，对对，牛克西姆小面球嘛， 对吧？真的，好高级的， 对 对对 啊！但是其实那块最老的那个老字号是便宜坊， 哦， 这个 真是真是 这个 是 焖炉烤鸭嘛，北京最早的 都几几年的时候在那边啊？ 那是他的老店。 老 就是最第一家店就在 第一家店其实特别小，有很多媒体现在也说，有很多人也说便宜坊是600年前这个谁呀、跟着永乐皇帝从南京迁到北京的，但是我看了一个80年代初的一个就是北京老字号的一个集子，里头有采访口述人，就是原来便宜坊的老工人，他们说乾隆年间有的。但是你说焖炉烤鸭一定是跟着永乐迁都从南京烧鸭转化成北京烤鸭的，顺着大运河过来的，但是便宜坊真的有没有那么老我不太清楚，但是反正我看人家那个就是80年代初的那个材料来说，人自己叙述的应该没有那么老，而且他断过档，断档你比如说民国的时候一度就关张了，原来它是有一个这个老便宜坊的，就是鸭子楼，专门就是做炉铺，做烧烤的这种东西外卖，它没有在里头堂食的地方，后来逐渐开大了，才变成这样。而且最早是叫金陵老铺， 最早就叫金陵老铺。 对对对，它那个老、最老的那个原址，它是有一个牌子上的写金陵老铺，这原来金寿申先生在这个北京通里头写过，那后来又被山东人承接了，又做了很多山东菜，当然还是以焖炉烤鸭为主。 哎呦，那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文章，就说这烤鸭到底怎么来的。其中呢就提到了，现在大家都认为烤鸭一定是，尤其是焖炉的烤鸭一定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但是呢他就说你看看烤鸭的这个制式，包括现在我们吃的这个鸭子的方法，跟南京哪点相同了？就是包括你，就做法什么都没有一个相同了。他说，所以我觉得一定不是从那边来的，而是从口外那边过来的。 为什么？ 就是烤的嘛， 烤的挂炉是从那边来的。 对啊，就是风大，所以他弄了一炉子。 那挂炉又怎么说呢？ 瓜炉就是闷得太厉害、啊、 您说那 肉有点柴 叉烧烤鸭对吧你要说那个那就是叉烧最原始的方式吗 当时我还在那儿琢磨我说、啊、哟原来我一直认为就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 啊、对呀、啊、 但怎么又有这样的说法呢但是当然这是现在的这些哎对一家之言就不正这是没有什么可考性啊 我觉得这个烤鸭跟大运河的关系非常深、嗯首先鸭子就是从大运河从南方来 游过来的 对对、嗯、游过来然后还有那个是游过来 你看看 是游过来而且有的那个、嗯、 从小游到大到这儿正好宰了吃 不是船工还让那个鸭子孵小鸭子呢 哦 啊那个就是他自己的啦、 哦、 所以他特别愿意带鸭子过来、 哦、 而且很多护城河边后来也都养鸭子那个就田鸭那填鸭那个手、哦、一只手要掰着那鸭子嘴一只手往里填 可残忍了 反正你对鸭子残忍那个人的手都是变形的、 哦、 我见过那个照片而且呢我老师采访过一个过去一个填鸭户的后裔他从小就练这个然后这手是畸形的 就是一直是这样这样 还不是他这个可能是哪块骨头要极为凸起、 哦 是变形的但不至于畸形吧、 哦 反正就是这个烤鸭大跟着大运河你过山东的时候你就卷饼抹酱搁葱等等的这种方法对吧其实原来咱们说挂炉烤鸭从东北关外从由这个满人带进来他、 嗯、 也没有这种吃法那逐渐其实都是结合山东的、嗯、 就一下慢慢的随着这几百年的变迁那我相信会改进和提高 对 你想像昨天不是年轻人都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吗、然后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就是说那个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好了嘛然后水系呀、包括像那种绿地呀、特别多了 对对 有很多那个迁徙的那些天鹅 对 然后都会从南到北那么走然后因为天鹅分很多种然后后来人家那上头就写着说天鹅分的这么多种有一种天鹅就是小的时候一生就像人说的丑小鸭、黑的我天长可难看了长大了以后纯白的哎我说这个还挺有意思 掉的你看 不是这人脱胎换骨 不合格产品啊这是 脱胎换骨而且说那个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啊什么忠贞爱情、一说那个什么擦狼黑哦都是这样那个说这就是天鹅两个小天鹅、啪就一谈恋爱、 对对对 脖子一搭哎、就是这个擦浪黑油的这个劲儿、手搭上的这个、哎我说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是是而且昨天那个数、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是在90年代以前不可能想到这个问题的 是 因为什么呢有了呼机之后才有了这种暗语对吧 所以我一直想小胖那车牌号可能也是从呼机来的、 对我正好是在范晓萱的那个时代 哦 范晓萱有一首歌特 有 名吗 都跟这数有关系的 1314我爱你什么就是直接唱的就是、 这不都是当年呼机善用的这个 对对对对 暗语吗 对对对 啊 没错 就跟那个一说这什么我爱你什么的、有一特著名的一个段子嘛那段子就是夫妻俩人逛商场然后那个媳妇儿在那试衣服老公一般不爱逛商场都在边上待着、然后那服务员就问哎女士您的腰围多少他媳妇儿想都没想179这时候他老公突然站起来媳妇儿你差不多行了都到这个时候了还不坦诚一点特著名的一段 好啊来吧 刚说的是一个变异坊啊变异坊我觉得这个要说焖炉烤鸭 真厉害要不还是博士呢都能转回来 我 又 厉害 点 哎咱接着打一会儿再说变异坊啊、咱先打一岔 Tony 说了崇文门不是应该叫哈的门吗 过去有这个说法 是吧朝阳门叫齐化门 齐化门 怎么就怎么 齐和门 齐和门 就是都是那个这吃字的那种、 哈的门齐和门、 那宣武门还叫顺城门后过念白了叫顺治门 对 哦 然后这个西边门张义门啊不是什么西边门那个广安门张义门 他什么时候开始改的为什么要改 明清元明清老换名字、 哦、 到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广安门原来就不叫广安门叫广宁门后来为避讳 避谁呢？避道光皇帝年宁的讳，所以就不能叫广宁门了， 哦、 叫广安门。 嗯， 你像那个袁崇焕跟皇太极大战在广宁门大战，你现在找不着这个地方， 对， 它其实是广安门。 哦、 包括很多地方都避讳改名。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河北有个正定， 嗯， 正定原来不叫正定，叫真定。不是一听评书都是真定府常山县赵云赵子龙嘛？ 嗯嗯嗯、 那什么时候改的呢？也是清朝雍正，因为他叫胤禛， 哦， 那就改正定了。所以，但是当地人还一直叫真定府， 是 而且不光这个地名人名，最倒霉的，你听那相声里头小孩子说大宋朝文彦博啊、什么九岁到有浮球之志是吧？ 嗯， 这个文彦博人家不姓文，姓什么呢？姓敬。 哦， 就尊敬那个敬， 嗯嗯， 他们家呢，他爸爸当年赶上石敬瑭，就是儿皇帝的那个五代的时候，就是石敬瑭当了皇帝， 嗯， 就不能姓这个敬了，人家名字里有、 哦、 皇上名字里有， 就改了，生改成 一 文字， 把那狗字给去了， 对， 就变成文了，然后后来呢，哎，石敬瑭死了，这个朝代也灭亡了，然后呢又恢复姓敬， 哦， 后来呢到赵匡胤当皇上了，宋代了，赵匡胤他爸爸叫赵敬。又不能姓这敬了，把这口子再去了。 哎呦我、啊， 继续姓文。后来人不折腾了，就继续姓文了。 哦、 啊，就跟牛街，牛街以前也不叫牛街， 叫什么？ 以前那地儿叫十六园儿。就在我小的时候，反正听我妈说，公共汽车走那边有站牌子，就叫十六园儿、 哦。 然后有人也管它叫刘园儿、 哦， 啊，就是真的是十六的六。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因为那边聚集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所以就兴起了很多专门吃啊涮肉啊牛羊肉啊、 嗯、 这样的馆子、 嗯、 然后很多人又觉得石榴的这个刘字跟这个牛字是谐音、 哦、 所以慢慢的就叫牛街了、 哦、 就不叫石榴园了、 哦、 哎反正这个名字变来变去的 对对对 我倒是觉得越变越好 嗯 这是真心话 对对对、 嗯 我刚刚还想问呢，我说干嘛不叫羊街呢？牛羊肉是吧？原、 嗯、 来、哦、人家跟刘还有 十六园 哦，还真是真是 跟刘不跟羊字儿它不谐音。 好啊，今天呢咱们说的是美食， 嗯， 但其实呢，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地段啊，这个位置啊，嗯、特别有 文化，对， 所以我们先从文化聊起，慢慢的再找一找这边的美食。当然也希望大家一块儿跟我们互动 ，CHWL876。要先进一段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 5月9日至27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海淀剧院上演，双层海岛别墅搬进剧场，6次男扮女装敬业呈现，屋里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登录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半价，还享95折。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樱，400676796767，亲子踏青季，自驾赏花看动物，互动体验穿越动物王国，北京野生动物园邀您来大自然里撒个花。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即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老师，我们介绍一下。郭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最近北京这几天是雨下的挺勤，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呢？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了。就是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它这个天气变化还是很大的。这个大就大在今天夜间是下雨的天气，而明天白天是刮风的天气。下面呢，我们就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目前这场降雨呢是正处于一个间歇期，大约到今天晚上10点钟以前，大部分地区只是零星的小雨或者是基本上没有降雨这么一个状态。这对今天的晚高峰呢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到了晚上10点钟以后，这个降雨会自西向东，再逐渐的明显起来，整体雨量呢也是小雨，但是今天夜间的这个雨比今天白天的雨呢要稍微大一些，而且呢咱们南部地区有可能达到一个小到中雨的这么一个量级。好在呢就是到明天早晨早高峰的时候，这个降雨就又开始收尾了，早晨6-7点钟之前吧还有点小雨，之后呢是逐渐的这个结束。对明天早高峰的后半段来说的话，降雨对交通的影响就比较小了，但是前半段可能还会有一些影响。这个早高峰的后半段呢，明天这个就影响就不太大了。这个可以说呢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明天上午呢天气是逐渐转晴的，但是中午前后北风会比较大，这个阵风能达到一个7级左右，就是偏北阵风。而且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这个浮尘天气，因为这个上游地区呢，出现了一些扬沙呀、沙尘暴的天气，有可能明天就会这个飘到北京上空，就是北部地区可能出现这个浮尘天气。这个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防范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阵风可能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问题。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一个天气。那么明天之后的两三天，北京的天气就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了。气温是不断的回升，最高气温。将从明天的25度，到后天的29度，再到周四的30度，再到周五的32度，就是一天天的这个气温就高起来了，天气呢一天天也热起来了，而且呢太阳会很晒，这中午前后呢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遮阳防晒，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全国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概况吧。本周呢这个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呢，是有两轮较强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一次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另一次呢是24日夜间到27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有这个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中最强降水位于这个四川东部到重庆一带，由于这个西南地区这个东部一带的这个地形复杂，地质条件相对是比较脆弱。重庆武隆这个20号凌晨呢是发生了一个滑坡，而且这个未来在强降雨的这个冲击下呢，像这个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山区，特别要警惕山洪啊、滑坡啊以及泥石流等这个次生灾害。另外一轮降雨呢是24日夜间到27日，这个四川盆地的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华南的西部，将有一次大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并且可能伴有这个强对流天气，这个最大的降雨就是可能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就是下一次24日到27日，这几天呢，这个最大的降雨可能是会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最强的时间段，预计是在25日夜间到26日，也就是说这个周五的夜间到周六 是这么个情况，请大家注意防范吧，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啊。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感谢您。 好， 再见，再见。 哎，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4，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啊。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天宁四桥到蔡户营桥的由北向南，西二环天宁四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还有西三环苏州桥到丰益桥的由北向南，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呢，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还有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由西向东，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狗，博士后， 博士狗， 博士后，从来， 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 啊、 会玩杠老北京的休闲生活作者杨元老师，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我是博猴，博士够样。 那够去了 啊、 对吧、只能姓袁、您刚教我们的嘛、对吧、 是吗？ 这现学现卖 啊、 今天咱们聊的是顺着 前三门大街 顺着这几个门一直走， 对 哈， 左文门。 对、 刚才也大概讲了讲那边的历史 对 原来是做什么的呀、聊聊那边的美食吧。 啊，刚才不是说了一个便宜坊吗？ 便宜坊、 你要说焖炉烤鸭，它跟挂炉烤鸭它确实口味不太一样。这个就这一家。当然我觉得最好的还是总店。那您要想吃，您就可以去焖炉烤鸭，这是一个。还有呢，比如淮阳村， 颗粒淮阳村。 哎，对对，不，您这叫的真齐全，是这个名字啊。 我怕他还找不着。 其实挺好找的，出了地铁口就是 马克西姆 边上啊。那马克西姆还说吗？ 也一定要说一说。 哦，是吗？ 哎，好多人问我，就说，我爸妈是，比如说，现在50-60岁了，来北京吃点什么呢？我就跟他建议，我说您吃那个杨大爷涮肉去，包括您吃那个大董也行。如果大董觉得贵呢，您可以去那个就是全聚德呀、便宜坊啊，您一定选一个。但是呢，有几家店不错，我建议您去这些店。另外呢，还有一个一定带爸爸妈妈去一趟马克西姆。 他们一进去就是他们那个年代， 哎，对， 觉得什么叫奢华，什么叫复古，什么叫西餐，那才是正经的一地儿。 对， 就一进去就感 觉这跟那个老莫还不一样， 哎，不一样。 老莫是再老一批的人的那个 对 西餐的认知， 对， 马克西姆就是八九十年代的那时候的那感觉， 对，就那个时候他们看的一些影视作品，正好就像你说的，谁要不带个马克西姆，感觉这个稍微差点意思。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你想改革开放初期， 对， 那个就代表高端， 没错， 对，而且它那里边 现在也不低端，现在 也不低端，里边的装修就是迅速能把你带进去，不用那就是灯光巨灰暗，然后整个旁边的那墙纸也好啊，整个的装修啊，就感觉像是包过浆一样。 你的意思就是他们该装修了，该装修可以听下午那个节目。 就是真的，就是我第一次去那儿就是为了做节目，一进去就把我震撼到了。首先您顺着楼往上上，那楼梯两边全是那个时候人熟悉的明星，什么姜文啊，那个葛大爷呀，还有很多，反正很多很多非常知名的一些演员的名字啊，那不是那些照片全都在那儿。一进去，我的天，先是一酒吧，小吧台嘛，然后小吧台，你说哟，这地儿没多大，再一进去，哇， 这一大厅， 富丽堂皇，真的感觉特别棒， 是 一定要带父母去那儿，我觉得坐一坐没错， 确实是他们。最喜欢最熟悉的那种感觉， 对对， 啊， 真的是真的是 啊，我再说回淮阳村啊， 淮阳村还没说完呢， 就说了一个颗粒淮阳村是吧？ 来，有的介绍，啊，有的介绍 是吧？你比如说，他没有说是北京说最好的淮扬菜嘛，到不了那个级别，但是都不错，什么狮子头啊、扇糊啊，啊什么平潮豆腐，什么反正这大煮干丝，这淮扬菜它也是比较早的这一批淮扬菜。 就啊，哦，比较早的一批， 对，比较早了，哦，啊，做的还是现在看中规中矩，你说跟淮扬府那种特精致它达不到，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价格也不贵， 是， 对吧？价格也不贵，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家里人聚个餐那儿， 对， 也很方便， 对， 你周围可逛的地方也比较多。 淮扬春，我在我们家那边吃过，就在三里河， 那是淮扬春。这是淮阳村， 是我知道，我说就是类似嘛， 对， 吃过，当时就是小的时候就觉得，比如说像，淮阳春呐，啊，然后包括峨眉呀，啊，等等， 啊， 都是老牌高档， 老牌，对，包括像前面那老正兴 啊，对， 都属于这一类的， 是的， 啊，稍微就比那个时候的位置有所下滑，但是其实。品质没有什么太多的下滑， 对 啊，都是还是不错。 对，然后那片你比如说新派的，哎，真的就是在崇文门这片新派的，你比如说像咱们知道孔乙己，在新世界里头， 对， 周五我也听了，陈庆来了， 哎，对，庆来了，然后在他边上那个饭馆叫什么呀？有一次孙涛啊、小熊我们一块打完羽毛球去吃的那个，就是王刚他那饭馆， 王刚博。 这是不是这是梅州东坡， 啊，对，梅州东坡 在西口那块吗？ 跟王刚有什么， 啊，王刚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这想起来， 对对，跟那个演戏的是俩人， 啊，对 对 对， 哎，对 对 对， 俩人俩人 是四川的王刚， 是， 哎，对对对， 啊，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在马克西姆啊，然后他的后身有那个吃海鲜特别有名的那个， 啊，对对， 啊，也在那儿， 啊，对，你叫什么来着，那个叫 就是他有早茶呀，有什么 颗粒淮扬村 叫什么？ 金鼎轩？ 不是，也是一个广东馆子。 对对对，广东馆子， 啊， 连锁，东西南北城都有，民族饭店啊，包括西藏大厦呀，啊，什么的。 那个什么唐宫 啊， 唐宫， 唐宫， 唐宫，啊，生意可好了。 对， 哦， 真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到现在了，生意都不错。 对对， 都很好。 对，还有啊，新桥三宝乐。 哎，那是一定 那个西餐厅呢，我就不说了。 对， 因为我也不太推荐。啊， 挺好的。 不是，我你看什么标准？ 不，我跟你说啊， 但是面包房真好， 面包房是真好。 啊， 首先人家是那个师傅在那儿一直盯着呢。 对 啊，他那里边那个店啊，也推荐大家去吃一下，就能吃到一些老味道。其中我最推荐的是奶油杂拌儿。 啊，是 爱吃肉的，爱吃那个浓的奶香味的，您去那儿 就是各种肠啊、肉啊搁在一起。 我那次去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师傅，您那儿早餐有吗？” 啊，我们早餐没有。 有了。 早餐是在外边有一个小门脸、 啊、 但是不卖奶油杂棒。 啊，那当然了。 对，然后我说、啊、您这要放在早餐吃多爽啊。他说哎呦，回来我们这个想想琢磨琢磨，关键是我们还没上班呢。我说哦。 这我觉得你这是挤的人家。人家大菜你让他搁在早点卖是吗？ 我说这太适合早上吃了。 啊。 确实是就特香、 嗯、 那面包就不用说了、 啊、 每次我 其实一小碗那个奶油烤杂拌早上吃特别合适， 没错没错， 它那个就是量挺大的， 对 嗯 对， 来来来，咱接下来得帮助几位朋友啊。一位朋友呢叫舒小辫，他说牛街有适合朋友聊天聚餐的馆子吗？他说比如聚宝园、 嗯、 虽然很好吃 嗯， 但是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有点嘈杂。 牛街要是比较安静的馆子好像还真是差点意思、 嗯、不多哈、 啊、因为他那儿主要都是传统中式饭馆， 嗯嗯嗯， 那个 把头的吐鲁番来一个包间， 那行 对吧， 那行， 你就别堂食了， 是、 堂食那边基本上都 咱们那个这个饮食文化，现在传统饮食文化还是属于在饭馆这个说话调门还得长一长、 啊、 对 对 吧，因为这是咱们这个文化特色， 是 是吧， 是， 所以你说要安静谈事儿，那还真是差点意思，因为都是类似的东西， 是 对吧、 嗯、 你说吃爆肚你 是稍微差点， 而且吃爆肚更不适合谈事儿，它紧着、啊、紧着得吃一会儿，凉了嚼不动， 所以我倒觉得你可以从牛街往北边走走，比如说奔那个 长春街那边 广安门内 啊, 啊对 等等这些地方、 啊、 对吧，比如四世同堂什么的，它可能环境、 哎、我突然想一地儿，奶酪味在牛街那儿 啊，那儿有吗？ 但是地儿有点小，谈点事儿。你要是下午说吃个奶酪啊，来个点心，稍微说点事儿，还凑合， 还好吧，就当下午茶可以。 对对， 是吧？ 那、嗯、饭馆不合适。 是， 嗯。 另外一位新，他说有什么餐厅过生日可以优惠的吗？ 哦， 反正就我知道，很多餐厅就是当知道你生日， 嗯， 人家会免费送一碗那个。 面条 面，这个是有、啊、优惠， 优惠 你跟他谈去， 嗯， 都能谈，我觉得这事儿都能聊 啊、这个 借着带身份证， 这个过生日给奏乐的，我知道有一个地儿， 行， 正经乐队奏乐啊，不是那个放音乐、 哎、真的呀， 那个哪儿，那个纳里花园边上卡门， 哦 啊，那儿 三里屯，那儿 三里屯，那你要晚上七点以后还是六点以后乐队来了之后你在那儿吃饭，你给他看说今天我生日，你都不用给他看什么证、 哦、 他会给你奏生日歌，全场人给你举杯，为你举杯， 哦， 这个我觉得就比那送面条感觉更好一点，更有那种就是我过生日的那个感觉、 哦、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呢 啊， 麦当劳， 哦，是 吧？ 是啊！ 哎，不过一讲这餐厅， 嗯， 就是又题外话。我那天看了一个报道，哎，看完了以后我还挺感动的。嗯、应该是在南方某个地方的一个餐馆， 嗯， 那个餐馆呢，就是火灾了 啊、 嗯，着火了，着火了之后呢，员工都有不同程度的烧伤， 嗯， 但是这个老板特别好，一般要换别人可能。闪了，就觉得、 嗯、 这跟我没关系啊。 嗯， 这老板不， 嗯， 老板把自己房子卖了。 哟， 卖了之后， 嗯， 把自己那好几十万那车卖了。 啊、 嗯，拿这些钱，包括也募捐啊，说、嗯、那谢谢大家了，那个能帮帮、 嗯。 然后他身边也开饭馆的哥们儿啊、嗯，包括有很多好心的食客，大家攒钱，嗯，给他这些烧伤的员工看病。 啊、 嗯，而且老板不跑，老板说，哎，我对他们，那。都如同我的左膀右臂，我手足、 嗯、 你我怎么能跑呢， 嗯， 几百万专门给这些员工看病、 哦、这 仁义、 啊、是所以就这些员工、嗯、没有一个说等我好了我闪了我不在你这干、 啊、 没有一个、 嗯、对对对， 觉得老板 人心换人心， 是的、啊、所以后来我想哎呀特感动，而且我老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商人以后越来越多的话、 嗯、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温暖， 是确实是， 嗯， 就我们接触很多餐饮老板， 嗯， 其实都特别的好， 都挺仗义的， 尤其现在很多就是年轻的孩子们出来做这一行，就是做服务员也好啊、 嗯、 收银员也好啊等等，他们那些老板尤其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要是五六十岁的， 嗯， 就拿这些孩子们就当自己的孩子看、 嗯、 要是年轻点呢就把这些当弟弟妹妹们看、 嗯、 真的有的都没事坐在一块儿跟老板聊天， 嗯，是 啊，就教他很多人生道理、 嗯、 我觉得真的如果有很多年轻朋友恰巧您也是做这一行的，您要是听我们这节目如果遇到了这样的老板真的好好跟他干、 嗯、 是， 一定是，我觉得不仅是您能挣到钱，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 是， 对吧？ 不多， 对，确实是。 来来来，那崇文门， 崇文，这还有呢， 还有呢 ， 传统老字号， 传统老字号一条龙， 哦，对对对， 哦、 一条龙 在那儿吧， 对对， 一条龙是路南， 嗯， 火锅，但是其实说实话，一条龙火锅现在我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它跟很多现在像杨大爷啊、什么玉德福啊，或者这不是太相近了啊。那个，但是他那儿有一个，我为什么还会说这个一条龙这个馆子呢？它其实它有一些清真小炒做的也不错， 嗯， 而且价格真挺低的啊。这个你比如说吃个便饭，就相当于有点类似于过去那个二婚铺的那种买卖，就是。快餐呀、啊、小炒啊做的挺不错，其实北京现在挺缺这样的馆子的，就是价格实惠，然后菜做的又特别精致，然后还便宜，然后就普通人两三个人去那儿喝个酒啊、 嗯、 吃口便饭啊，这种地方很少， 嗯， 是吧，能做的那个水准的很少， 嗯 啊，我觉得像一个是一条龙这清真的，还有这个杏园这样的都特别的少、 嗯、 我推荐给大家呢，就比如说小聚 嗯、 小酌，这个可以去那儿吃，或者便饭走到那儿。 哎，小胖， 哎， 你去马克西姆去实习过是吧？啊，那个学习 要 学习过是吧？ 哎，学习过。 好，那人生的这个问题你来回答啊。 哎， 他说我要带父母去马克西姆餐厅吃什么好呢？我怎么点呢？父母都七十来岁了，大概啊，我带父母去得花多少钱呢？ 哦。这个首先说吃什么，因为马克西姆是法餐、 嗯、 法餐有几个特著名的菜您是一定要点的、 嗯、 蜗牛、 嗯、 鹅肝、 嗯、 这仨您是一定要点的，这仨呢在那边的均价大概是200左右，我具体印象不是很深了、 嗯、 因为学习的时候没告诉我多少钱、嗯、啊 是也没深入进、哎、深入进去就让人轰出来了、 啊、 他就深入的品尝了一下、 啊、但是我问师傅了，我说那个、 啊、 咱们这儿大概人均多少钱，他说300左右一定可以了， 啊， 就是这些大菜您基本上全能加上了， 嗯， 300左右没有问题。 就是如果要是吃点什么生蚝之类的，鲜的生蚝之类的， 那 所以就价格上一， 那倒是， 再配酒， 那倒是、 啊、 那倒是。但是您七十多岁老人家就别吃生蚝了， 那倒是， 是吧？您生着吃也不合适， 嗯、 您就吃点这些传统的菜， 嗯、 然后再配点，因为每个菜它主菜里边都配有什么土豆泥什么的，我估计老人也吃不了那么多， 嗯， 就顶多就是尝一鲜儿， 嗯， 然后面包您无限吃啊，对不对？ 嗨。 最后一定要来一个那个他们的那个甜点、 嗯、啊， 就是黑森林不用说了， 对对 对对，最有名的了、嗯、另外呢那边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因为我蛮早之前去的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个了，刚推出的一款新款叫是火焰蛋糕还是叫什么来着、 嗯、 那个我吃的也挺好吃的、嗯、它是属于新派的 啊。 那边的蛋糕为什么好吃呢，就是它加的东西分量足， 嗯， 他说我们这个单子呀从最开始有马克西姆一直到现在，除了让它更健康以外、 嗯、 其他任何都没变。所谓更健康就是比如说奶油我用的是更好一些的奶油、 嗯、 更这个比如说脱脂也好什么也好、 嗯、 它让更健康，但是量什么的、 嗯、 一点没变，所以吃起来味道不会变化太大、 嗯、 所以甜品是一定要带着去尝一尝的， 嗯， 其他都没有，300块钱基本上搞定了啊，我人均啊人均， 嗯， 艳阳说我们单位对面有一个拉面馆，老板过节一般都不休息，加班，我呢就过去吃拉面去了。我问，哎，过节你们都不歇啊？老板说，哎，我店里这些孩子呀、啊，过节呀、啊、都不回家。 嗯， 那要不回家的话，我店歇了，这些孩子都没地儿去啊。 是， 我接着干，就为这些孩子。 啊、 哎，我觉得就这样，老板多了，我相信 这是好。 哎呀，以后生意一定会火。 真的，真的，就不像现在那个小视频里边说，是什么让你节假日还这么勤勤恳恳的坚持岗位呢？是穷。来，我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刚啊，咱们说了说崇文门，基本上也搜了， 没说完呢，还好好好多间呢， 还有啊， 还有呢。 好的，接下来给你两分钟啊， 啊，两分钟 啊， 可以延续、啊、 的说、 啊，可以， 好，1:59啊， 功德林， 哦， 那也算崇文门吗？那不还得往西走半天呢吗？ 一条龙还靠东呢，还靠崇文门呢。啊，而且功德林有一样东西一定要说，你往西你归不归前门 啊？对对对 对， 对 不对？你就搁在崇文门说了吧。 好吧好吧， 是吧？ 哎， 这个素菜我就不多介绍了，因为我不是特别爱吃，但是有一样东西外卖窗口有的，就是那个冬菜包子。 哦， 这个是原来中山公园来金宇轩特别有名的那个，前日的。就是前日子我大表哥岁数挺大了，跟葛大爷是同学、 嗯、 你像那个年纪他就是小时候就想那个中山公园那个来金宇轩的冬菜包子，就想吃、 嗯、 就找不着了，来金宇轩关了、嗯、那怎么办呢？后来说是功德林这儿有，就去那儿吃，哎呦，是原来那味儿，说是他小时候吃那个味儿、嗯、啊，而且呢这冬菜包子咱们现在好多地儿也不知道那个这个冬菜到底是哪种冬菜，有京冬菜，有金冬菜，还有川冬菜，他用的是这个川冬菜，就是什么菜头啊、 嗯、 菜心儿啊，这个那个叫什么青菜啊， 嗯， 切了之后然后反复腌好几次，这个发酵好几次，所以它有独特的那么一种香味儿啊，这个我觉得是很多老北京人，甭老北京人，好多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人对它都有一种执念，所以这功德林的这个冬菜包子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中山公园那吃不着没关系，您到那儿买外卖窗口还便宜。 这个还真想象不到，你说一个做素菜馆子的、 嗯、 他做包子肯定里边什么、嗯、是吧， 冬菜香啊，冬菜油脂大，我跟你说他那种素菜馆子就是后油后味儿，他还是偏甜一点，因为功德林是1984年从这个上海那儿学习之后开业的。 就到这儿，时间到了，进广告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0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下班路上快乐，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嘉宾，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会玩杠老北京的休闲生活作者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博士后杨。 你那杠什么时候加上去的？原来怎么没有？ 一直都有， 不就叫会玩吗？ 老北京的休闲生活， 旁边有一行小字儿， 就是破折号。 哦，那叫破折号 哈。哎， 我们一般念的比较直接， 哎， 啊， 几道杠， 哎， 真的就是咱再说一题外话 啊， 因为现在各家饭馆啊、酒吧呀，现在都开始做准备， 嗯， 因为马上到六月份的时候不就世界杯了， 对对对， 真的，就到那个时候，如果咱们上直播的时候，也可以聊聊球， 咱我觉得咱可以预测一下。 啊、真的， 正好咱们节目完了，然后有很多比赛都是8点开始， 哦， 咱正好预测一下， 可以可以， 赢的咱送他烤串， 哦， 送他火锅， 而且我觉得可以根据队伍的那个饮食习惯来预测，咱们觉得他吃的好不好， 哦、哎， 对吧？以咱们觉得他们那个国家那个队伍那个吃的饮食没劲，哎呀，全是素的， 哦、 那赢不了。这国家，比如法国，多丰富，那他不赢谁赢？ 哦，还真是，法国细腻啊！ 哎，就是， 哦， 阿根廷牛肉好，红酒好， 德国肘子横， 哎，你看啤酒、哎、对吧？ 哎，挺好的。 咱们可以这个思路，从他那个，从他饮食上，你就能说他这球踢的怎么样？ 行， 对不对？成天吃那个沙拉素菜的，那就够呛。 好，就是六月份，六月中旬， 六月十五号， 六月 十五号开始， 嗯， 博后样每天都来做客节目 啊。 博后让懂球啊、哎， 他还要去转播呢。 哟，你还要去转播呢？ 对，啊、所以咱们可以连线。 哦，可以可以。 哦，好， 天天打电话啊。 哦，是啊。 哎，从下午打到晚上。 是吗？ 对对对对对， 啊、看吧。啊、 来来来来来，那咱们再说回来，前三门大街， 前三门大街。 哎，对， 啊、 咱们纯门就算过了吧。 啊，行行行， 因为其实那片啊。 以后咱们再说这个两广大街的时候，可以给他 对 吧？是 吧？ 是吧？ 哎， 就不剧透了。今天 对呀，包括什么虎坊桥什么的，那 对 两广大街上好吃也很多。咱们啊，接着往前门走， 往西、 哎、走之前，咱拿京的这条微信，咱做一个句号， 收尾， 好不好？ 好。 京说了，说提起崇文门啊，最难忘的是崇文门和台机场之间的三元梅园。 对， 说那应该是北京的第一家吧。说那个时候呢，我和我先生还没结婚，几乎每周他们俩都会坐着公交车再走上半站地，就为了吃那一碗原味的奶酪。 嗯 啊，碗装的特好吃。一晃这就20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有， 提起那儿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对，我那儿也有回忆，但是那个不是北京第一家，三元梅园是西城的企业，所以第一家是在西四。 哦， 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带我到那儿，那会儿不叫三元梅园，叫西四奶铺子，那儿吃奶酪、老干。而我在那儿，就是他说的那个新桥饭店西边这个三元梅园，我也有回忆。当年我跟坤儿啊，我们俩从西往东走，说走、马上到崇文门吃饭去嘛。 走的也挺远的 啊。就是从前门走到崇文门、 那还好 啊。然后走到这个三元梅园那儿，说咱们要不然先吃个奶酪，咱们再去吃饭，还没定去哪儿吃呢。然后我们就在三元梅园吃饱了，吃的都走不动了，就是什么奶酪啊、酪干 啊 这个奶卷啊等等的，那大概是06年的事儿、 哦、 啊，12年前、 哦、 嗯，这是我跟坤儿的回忆。 哟，那你说起来三元，那时候我也有回忆。我不是刚来北京上学吗？我老婆呢就来看我。趁着一个小功夫，就是周六日的时候就过来看我。我们当时呢就在前门那儿住。前门那儿有好多的小旅馆嘛。旅馆也不贵，而且呢逛街也方便。我们就在前门的那点，也不知道我不记得是哪家啊。我们在那儿那时候吃的天兴居还在呢。我们在那儿吃天兴居，吃完了天兴居之后，我们就去逛，逛着逛着就看见三元梅园了，我们一看，哟，三元呢？哎，这是三元旗下的，咱尝尝。又一吃那个奶酪锤，好好吃啊！ 对啊， 那时候也是2004-2005年了。 那你们在那儿没看见他跟陆坤啊？ 当时没，我们对男的吧，尤其是是吧？ 是吧？特别坤那长得黑了吧唧那个，就不大感兴趣是吗？ 对对对啊，不知道他们那么有学识，要知道早就跟着你们一块逛了，是不是？ 来，咱们可以奔前门了嘛？ 行， 有你说的那个哈，那小旅馆，咱们就进入到前门地区了。 好的， 咱先讲这门吧。 这门就是北京就是大门，最正的门，叫正阳门嘛。最早还叫立正门，反正也改过好几次。 就是、中州线上 最正的门，就是你要刨去永定门呢，它就应该是其实是北京城最南端的门，也是正门，坐北朝南嘛。 对对对，人家那个整个北京城的中心点就在正阳门那儿嘛。 对对，不是，有一个那个地上有一标吗？ 对，有一标、 啊。上次你跟我说来着。 对对对， 是吧？ 我也是现学现卖 啊，是，你就卖给我了，我就再蹲出来。反正这个门是北京是最重要的门啊，这个咱们从中州线那本初子午线的那个天人合一的那观念来说也好啊，从这个干什么这个皇家国家干什么一些事物来说也好，都是最重要的门。你看祭天你得出前门吧， 它正嘛 啊，出前门走祈年大街，对吧？到天坛，这是最重要的活动嘛。前门，而且呢，前门外商贾最多。 为什么呢？ 你说内外城分治，清代的时候，内城住旗人，外城住民人 哦， 所以他前门外都到前门外去消遣娱乐，这个是这个人口流动量最多的地方。 那当时前门外是正阳门以外算前门外吗？ 对啊， 哦，那之外就算前门外， 啊、五排了吗、哦？咱们现在看那个步行街那块那就是了。 哦 啊，这个而且呢，后来还有前门火车站，这就更热闹了。这。所以就是火车站一定修在这个市中心，就我估计也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都是大商业居多。你像原来刚才我不是说打磨厂同仁堂月姐住那儿，前店后厂那同仁堂就在那儿。后来不是在这个大栅栏里头有一个这个同仁堂的老铺。哎，对，说到大栅栏，你知道为什么叫大栅栏吗？ 因为大 啊，是这说法没错啊， 因为 叫大栅栏， 因为那儿有一栅栏， 哎。 哦，真是， 所以俗称叫大栅栏嘛。 对、 哦， 就是因为它应该是廊坊四条， 哦， 就是那胡同宽，所以放一大栅栏，就大栅栏了。 哦， 原来也都其他胡同也放栅栏，就是夜里有宵禁。 哦， 啊，你都放一大栅栏不让人过，啊，所以就大栅栏， 就 是因为它大、这个你确实说对了。 好好好，大家其实对前门也很 太熟悉了， 也很熟悉、 过去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方，商业气息最浓的地方，后来逐渐才分化到这么多中心。原来就是东南西四鼓楼前，这是东西城，然后南城就是前门，这是最繁华的地方。 所以说像很多什么圣西服啊， 八大祥 是不是天福号原来的老店也是在那里？ 不是，天福号 不是 ，天福号是西城的。 哦，西城的。 哎，对， 哦、 八大祥，什么千祥义啊，这个瑞富祥啊，这个山东孟家的绸缎庄的买卖，原来八大楼大部分都在前门外，八大堂也很多都在这个前门外，就是饭庄这个买卖铺户最多的地方。 哦， 那时候可热闹了，那片特别热闹。 对。 那像现在大家去都能看见有鲜鱼口， 鲜鱼口。 我记得我那时候特早，像天兴居，就是整个前门还没有改造 那会儿啊， 老 厕所西边的天兴居、 天兴居还在呢。去那边呢，你给人要勺，人家不搭理你 啊。 就是要包子的人， 不至于吧？自己拿不就完了吗？ 我是啊，就是我后来找着了才自己拿的嘛。我不是没进去过吗？去那儿之后，我说有勺吗，阿姨？ 根本就不搭理你。 哦， 哎，就走。我说，哟，这包子越好吃了。 啊， 后来一吃，确实好吃，真是好吃，真 是 好吃。 是 是 是， 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没看到有什么鲜鱼口这样的标志呢。 它胡同上的有牌鲜鱼口， 上边有是吗？ 有，不是现在那大栅栏的那种， 就是一 牌，就是胡同牌。你现在去很多这胡同，不是上的都有牌吗？是吧？什么临近胡同， 嗯 啊，前令胡同、魏家胡同，这上头不是有一小牌， 嗯 啊，就告标地名呢。 听着就鲜鱼口这名字啊，因为不了解，向杨博士请教一下，鲜鱼口听着像是卖鱼的， 就 是 早就是卖 鱼 的， 就是 鱼 市， 鱼市啊啊，边上那个哪儿那个全聚德那叫肉市， 哦 啊，就北京最老的戏楼原来就在这个鲜鱼口，叫扎楼，就是后来的 鱼市里边弄一戏楼啊， 它就是。然后要不怎么说鱼龙混杂呢？就是鲜鱼口，就是南城这块，它没有， 因为 没有规划，哎， 所以就大家都希望在这儿聚。 对、 哦， 其实说白了，就类似于，你比如说我瞎说的啊，就是比喻， 嗯、 你比如说三里屯， 嗯， 啊，三里屯这你也可以看球， 嗯， 你也可以逛商场， 嗯、 你也可以吃美食， 嗯、 这儿还有酒吧，还有电影院，就 是这意思、 哦。 因为过去南城是没有规划的，你像咱们那个东西城，原来东西城、嗯、那胡同为什么那么规整？那是从元代的时候就有规划 哦 啊，那么到这个南城是，刚不是说了吗？是没钱了就不修了，就修了这一块。 哦、 那它就是一个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防御机构，那么到后来逐渐住上人了，但是人也没有那么多。你像那过去，过去说这个出殡就走到这个哪儿，这个陶然亭，就很荒了， 哦、 那就是烂葬岗子了。 哦 啊，你想到民国的时候还那样，你想那就很荒凉， 哦、 那就其实最热闹的就到朱口， 明白了， 古坊桥那就差不多了。 嗯、 所以那块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没有规划，所以你说你于是能不能看戏？那怎么不能呢、 嗯？ 对不对？那人家买票就能进。 那像过去、啊，比如说有些影视剧啊，当然是戏说了，比如什么小燕子呀、紫薇啊、尔康尔泰啊、 嗯， 啊，带着五阿哥呀、啊，他们一块儿出去玩去，是不是就是去前门这一片？ 那只有前门那儿有，就是前门外才有娱乐呀。 嗯，才热闹。 你像那个什么，刚才不是说最早的戏楼扎楼，就是这个广和剧场，啊，后来的广和剧场就在鲜鱼口。 嗯， 还有什么开明戏院，然后大栅栏里有广德楼。等等等等，包括后来，前门大栅栏附近那儿有那个叫第一舞台，著名京剧名家杨耀楼开的。 哎，对对对对 啊，第一舞台， 对对对对 很多看过去老。 我就在那斜对面的那个旅馆住， 你还能找着第一舞台 啊、就是？ 第一舞台30年代烧了。 那叫第一什么？就顺着那个小街道一直往奔西走，那儿有一个说是北京的第一家的电影院，还是叫什么？ 啊、大观楼。 哦， 大观楼， 抱歉 啊， 记错了， 啊、 见鬼了！ 大观楼最早那个谭鑫培那个《定军山》电影就在那儿、 嗯、啊，对呀、 啊， 对呀、 啊 啊，对 对 对, 对，那叫大观楼，大栅栏里头。 哦 啊， 嗯，你看说到这个 ，CKC 欧米伽， 嗯， 人就发了一个图片，他说：“哎，我正好路过正阳门 啊， 所以就发了一张照片。确实是，啊、确实是 好。 那边热闹，当然大栅栏里头咱们就不聊了啊。”因为那里头， 嗯， 现在修缮以后依然非常好、 嗯、 啊，里头吃饭的呀，包括 在 那 里头，我想说一个老字号不是吃饭的， 嗯， 这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就天惠斋的鼻烟儿 啊， 就是只有那儿有，就是一个俩柜台了，还是一个柜台， 嗯嗯嗯， 这天惠斋的这个鼻烟非常非常有名，鼻烟嘛，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 它是卖壶还是卖烟啊？ 卖烟， 哦， 哎、啊、对，卖烟，那个烟 壶。 有什么桂花熏呀、玫瑰熏呀、茉莉熏呀、 哦、 等等这种东西， 通鼻子的 啊，对，这个东西只有他这儿做了， 哦， 而且那个只有就那么一点儿，卖完了估计就完了。当然了，我2012年的时候买过两包，他就跟我这么说，到现在好像没卖完，而且哈，我感觉品种还丰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当年，你像谭鑫培就闻这个。天惠斋的鼻烟，你看多少年前、 哦、 而且过去说这个阎菊鹏什么都学谭鑫培、 嗯、 说谭鑫培上台之前洗鼻子， 嗯， 到他阎菊鹏也要洗鼻子，人说人家闻鼻烟人洗鼻子，你又不闻鼻烟你洗什么鼻子、 嗯、 那就说明这个天惠斋这个老字号， 嗯， 那确实是这个老工艺、 嗯、 现在大家没什么人在沾这个鼻烟的这个嗜好， 哎，有的往回找，有的还洗着呢、嗯 啊，是吗？ 就咱们那个周日节目经常听到杨旭老师， 嗯，哦， 有一段时间他也玩，不知道现在玩不玩啊， 嗯， 就好久没见他了， 嗯， 这个那时候杨旭老师就还让我说你尝尝我这个， 嗯， 我说这怎么吃，我不是吃的， 啊， 这是鼻烟儿， 啊， 我说哎得嘞，啊，一闻哎呦他那里边带了一点点的那个沉香， 嗯， 哎还挺就 是好多鼻烟里头没有烟， 哎，对对对， 就是香料， 对对对 啊，就沉降了之后啊， 嗯，WGP 说前门，哎呀那有名的店很多呀， 对对， 一条龙对面是丽丽， 嗯， 还有全聚德啊，还有天兴居稻香村，往南还有班尼路啊， 嚯， 班尼路 这是老店了，啊，我的天！ 圣马田时装服那个时尚服装店，啊， 我的天！ 嚯，听这些名儿，嚯，真传统， 是是是，啊， 咱们说点新颖的吧。 啊，说点新颖的，我先说一新颖的 啊， 那个前门 M， 这 M 好高档的， 哦，啊！不不，那我觉得去那儿吃饭就算了， 哦，喝点东西可以， 喝点东西， 是是是， 就这个天儿，今天差点。像昨天那个天，在前两天晚上，就现在这个月份， 啊， 晚上坐他那露台上，你带点花露水， 对对对， 是吧？那看那景， 正好能够看到前门那楼子， 前门、天安门，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毛主席纪念堂，包括老的那个这个中国银行， 然后听着底下那当当车的声儿， 嗯，对， 挺好的 啊，对，所以这个就上去喝点东西， 嗯 啊，你说这个吃饭，我觉得性价比有点 高， 太 高了， 太 是是是， 性价比不是太高，就是价格有点太高，对吧？嗯， 咱不太好吃， 哦，是吧？ 对，但是 没吃过， 喝东西。 哪天你们二位可以带我去试试， 去喝东西， 喝东西 是要可乐呀，是要雪碧， 喝东西 健怡就可以。 哦， 带点冰的， 那是有。其实那个环境，您要说吃环境确实好， 是的，非常好。尤其夏天的时候凉快的时候，你可以在它露台；然后冬天的时候，啊，它边上有那个生的那种壁炉， 嗯， 哎，在边上一弄。桌上点个小蜡烛， 对， 哎，那感觉非常 好，比较有情调。 你可以先去，是吧？曲灯胡同来个小长城的卤煮，然后你到那上头喝个酒， 哎，可以可以可以， 是吧？算计轰轰的，别这样就比较安静了。 是，你想一下电梯是，先生把大衣脱了吧？ 嗯， 哎，可以存包。 哎呦， 哎，然后你再大摇大摆穿上夹脚拖鞋进去喝个东西。 哎，你真的，这你就一人一杯酒， 嗯， 大概100多块钱。 差不多 俩人， 对，嗯，聊聊天，嗯， 对，挺好， 特别好，特别好。 那个环境确实真的没地儿找去， 是的，是的， 啊， 这是一个环境不错的地儿， 是， 对对， 嗯。因为你想，他不光在那儿开了 M， 同样他们还在外滩， 嗯， 也开了那边的一个餐吧， 嗯， 也是可以喝东西啊，然后吃西餐的。俯瞰整个外滩， 有 啊，所以他们就专门挑类似这样的地方来开卖， 就是看景的地儿。 是的，是的， 嗯， 所以环境啊没得挑， 那对对对，既是传统的环境，又是那种感觉特别时尚的那种感觉，是吧？所以我觉得啊 ，M 还是值得推荐的， 还不错， 啊， 嗯， 就是价格贵点，咱们，嗯， 是咱这不吃嘛？ 哎， 喝的话人均100搞定了吧？ 啊， 用 搞定了，搞定 了，用不 了，搞定了， 除非像你怎么喝，对吧？ 不，他就北冰洋， 啊，北冰洋那是没有， 那但建议什么的肯定， 我要柠檬水也要我钱吗？ 不知道， 但柠檬水你俩人都要柠檬水，人给你上吧。 我先看看菜单吗？ 啊， 对不对？做一个 小，那不能常做嘛， 哎，对， 这些菜看起来好难抉择， 嗯， 是不是？ 嗯， 稍等我安抚一下我躁动的心， 嗯，就是， 对吧？ 两瓶柠檬水差不多了吧？ 对，一看，哎呀，你这露台蚊子太多， 嗯， 算了吧，换一 花露水 啊，我花露水过敏， 哦，好吧，嗯， 赶紧把小胖照片给他们那前台 啊， 是。就挂在那儿， 对对对，来来来，除了 M， 除了 M， 其实就主要还是这个，咱们说这种，传统的， 嗯， 这个爆肚房 的啊，爆肚房， 爆肚房，廊坊二条，而且边上它有一个大酒缸，这其实是新的，不是老的，但是 大酒缸， 这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它是恢复老北京大酒缸文化的那么一个酒铺， 嗯 啊，有点凉菜啊， 哦， 喝个酒啊，有各种不同的酒啊。它主要以烧酒为主，嗯，然后这个廊坊二条，而且东口那儿那个四季民福， 啊， 四季民福，我去他们家那个店拍过，拍的炸酱面，炸酱面确实是还行，我原来真没想到旅游景点的炸酱面能做得这么好 啊， 嗯， 是吗？ 而且说实话，比好多老北京炸酱面做的都好， 哦。你说四季民福那个吧， 嗯嗯， 哦，确实不错，确实 是吧？而且他们家烤鸭也不错， 是的，是的， 他们家又既便宜又实惠， 对， 对吧？ 嗯， 所以四季民福还是 原来特早的时候去他那个炸酱面那地儿啊、 嗯、 没人， 嗯， 就真的没什么人、 嗯、 后来也不知道是咱们老说还是怎么着啊， 嗯， 我最近两次去就是原来是一边排队， 嗯， 现在是两边全排队， 嚯、 哦、 啊就然后呢这边就说吃炸酱面你也可以往这儿走，就是吃烤鸭的嘛、 嗯、 您这儿也能点炸酱面、 嗯、 但是这边排炸酱面的队依然还是很长， 嗯， 我说哦呦， 因为那个那年我是2015年秋天去拍的， 嗯， 大概下午2-3点吧， 嗯， 那我觉得络绎不绝的人上去吃啊， 啊是吗， 这2-3点不排队了吗，肯定 有，那我去的比您还晚呢， 啊、 嗯、我去的也就是前年、 嗯、 前年去的时候、 嗯、 都没人，尤其是下午头的时候，一点就 下午 3-4点钟的时候没人。 我记得就是因为老上客人，所以拍摄打动了好几次。 哦， 就专挑了一个他人不多的时候。 哦， 嗯，还是这样。 对，除了刚才博士说的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个呢， 嗯， 那边就是我不知道你那个百达翡丽的那个、 啊、 那个店那儿。 哎呀，这太贵了，这个 啊不，就是它店的后身 啊， 就是著名的前门23号。 哦，我知道 啊，里头你比如像酒吧呀、 嗯、 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个外资企业在那里头的那个、 嗯、 那个总店啊、 嗯、 包括里头还有非常好的云南菜， 哦、 嗯、 啊 是是是， 你如果在他的那个露台或者顶层的话、嗯、垫着脚应该也能够看到前门楼子， 那、嗯、可以看各种胡同啊， 哎是的是的是的、 啊、 那个地方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前门23号。除了这以外呢、 嗯、 另外一个小胖你还记得吗， 嗯， 咱俩那次专门坐地铁去吃的那叫北京坊 啊，北京坊，北京，对对对， 修的也不错， 对， 然后里头也东西南北的很多很著名的菜系在那里都有。 北京坊原来就是新世界，原来是那个北京第一家这个百货公司， 嗯， 这是清末的时候开的吧，还是什么时候，特别早，当时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去那儿玩，就玩什么，玩坐电梯，没见过。 哦，真的 啊对，而且 就在那片地方吗？ 就是原来原址吗？ 哦，就在原址 啊，对啊， 哦、 北京坊是，维哥你说的是那个，就是 小长城的出来那胡同对面就是了。 对啊，新修的， 对对对，那个就是原来就是原址， 哦、那就对了， 那个房子没变， 哦， 原来就是什么盐业银行， 哦， 对吧？就在那边，那原来是非常高端的地方。 是， 你像过去还有笑话说这个什么，说那个蒙古王爷到北京来没见过那个玻璃柜台。 嗯， 然后伸手就拿不着这东西，就急了，就一拳过去，就要脆了，然后要拿那东西，没见过玻璃，那时候、 哦、 蒙古的王爷，然后边上后来这个仆人赶紧说不许犯浑啊，我们这王爷有钱，就没见过玻璃。 好，好吧， 这个确实是那个很有历史价值的一个地方、 嗯、哦 啊，现在又翻新又做 是的是的 这种东西，我觉得 北京坊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我们俩去年去的、 嗯、 还挺好的、 嗯、 还有好多北京的手工艺 啊，对对 对, 对 吧， 在底商里头都有、 啊、对，我记得有那个，我特别一直想去配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琉璃玻璃料器， 哦 啊，我有一个就是当年跟那个景泰蓝城买的那个， 行，咱单聊啊， 好， 先进广告， 哎，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波后样。 哎，这个刚刚咱们说到了前门 啊，说到了北京坊，咱们稍在这儿歇一歇。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我们台的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就叫做主播新势力的一个活动。这是经历了特别紧张的初赛和复赛，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5月23号开启登顶之战了。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迎来声音的巅峰对决，展现实力与态度，全力发声争夺冠军宝座。优秀的选手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同事啊，比赛结果呢将会现场揭晓，大赛将通过北京时间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要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这个说到北京坊啊，我给你们推荐一地儿，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就在北京坊里边，您可以搜啊，具体在哪层哪层的，在那个叫 Miss 娜Miss Miss Na， 一开始我一听这个，我说哟，这是娜姐开的吗？就是网球的那李娜 后来一打听不是 啊， 是娜家小馆的一个算是子品牌也好还是什么品牌 啊，那就是应该是娜，不是娜，对吧？ 哎，说的对 啊 ，Miss Na 啊， 哎 ，Miss Na。那个装修风格还挺有意思的， 啊， 而且他那个露台我不知道现在开放了没有，我去的时候还没开放。 嗯。 也是有一个挺大的露台， 嗯， 应该在这个天儿，就是比如说再热点的时候，你就外边就可以摆着那个露台，看哪儿呢？就能看见那个，差不多也是天安门的位置， 嗯， 包括那个正阳门的位置，就能看得见， 嗯， 非常不错。然后菜呢，你经常去那家小馆就知道，基本上它是精选了几个那家小馆的，大家点击率比较高的菜，同时呢，也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小的创新菜在那里边。最关键环境特别好，它那玻璃啊，用的全是那种琉璃的那种玻璃，就是不知道记不记得大家看那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其中有一段特奢华的，有一段从那个玻璃的走廊里边走过来的那一段，跟那个特别像， 嗯 啊，非常像。如果大家就喜欢这种有点复古有点奢华的那种感觉，您可以去那儿尝尝，人均也还行，大概150左右， 嗯，那还不错， 那还行， 就冲那环境， 对对对， 嗯，另外还有 你知道这个，就北京坊这原址不叫新世界吗？坊的谁， 啊， 你知道吗？坊的是上海大世界。 哦， 嗯， 那现在那北京新世界呢？ 北京 新世界商场啊，崇文门那儿呢？ 啊，那个跟 别理的， 啊，没有关系啊。 哦，没关系 啊，没有关系。 好的，好的， 好了，来前门咱就不聊了啊。 啊，我再最后再说， 啊， 再说一个地儿，啊， 哎， 就是鲜鱼口里头， 嗯， 就是。确实有小吃好的老字号，像田兴居， 嗯， 这个丽丽跟锦芳这三家挨着， 嗯， 锦芳跟田兴居是 借 饼，然后跟那个丽丽是对门，我经常呢就是这一家三吃， 嗯， 就是田兴居呢先来碗炒肝，来一两包子， 哦， 啊，吃完了尝了这个味儿之后呢，到隔壁喝个豆汁儿，消消食， 哦， 然后再到对面的丽丽呢来碗担担面，再溜个缝儿， 哦。 啊，我觉得这个小吃还是这么吃比较好。 是是是。 然后高高兴兴的去吃三元梅园。 哎，对，这饭后甜品嘛，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啊，就是我觉得，确实他那个，别看旅游区，他那个东西做的还是不错，而且尤其是他那经典主打的这东西还是可以的。 对 啊，就完全可以放心吃。 应该说是在旅游区里边做成这个水准， 嗯， 应该是非常好的了。 对对对， 真的真的，嗯，啊，其他的就跟这没法比，比如说。哦，那可能会那个什么啊，就是大家经常会周末去古北， 嗯， 古北里边也有好多做什么吃的呀，做那个什么的， 嗯， 有几家店还不错， 嗯 啊，其他的基本全是雷， 啊， 就是它的雷比正经的店要多得多 啊。其实大部分旅游区 对啊， 它是做流量， 但是前门不一样。前门说句实话，咱们北京坊不说，鲜鱼口的那几家店都是老店，而且做的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啊， 嗯， 不， 有的是老店，也有是新店。 啊， 那年我就专门说过一个店，说是老板是陕西人，然后说来北京 做烩面， 做炸酱面，说是慈禧太后在他们家吃了炸酱面觉得好才带到北京的。 哦，讲故事。 讲故事吹得可玄乎了，其实。 也在鲜鱼口里边。 鲜鱼口里头。 哦，叫什么名字啊？ 我不记得了。 真鸡贼你啊。 就是反正真不记得了。因为当时是他美食地图拍完这个片子，然后让我看，我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啊，是讲了几个因素嘛，是吧？啊，也有吹牛的，但是刚才咱们说这几个老字号还是不错的，包括那东边便宜坊 啊，对 对吧？年糕羊吧，还是年糕钱啊？啊，这都不错。 嗯，好。现在可以往和平门走。 往和平门走吧，就再不走来不及了。 对呀、 前三门估计都说不到宣武门了。 对呀、说不到了。 啊、 来吧和平门。 和平门那首先要说就不说全聚德了，因为那太大了。 嗯 啊，那挂炉烤鸭。 讲两句话这门。 这个门和平门其实没什么可讲的，其实原来是开口，是张作霖在北京的时候开了一个打通南北新华街。 哦、对 啊，然后这让这个南北新华街一下呢就畅通了，交通好了，这个各种商业也特别好，特别是琉璃厂的这个旧书古玩街就更火爆。 是说原来没有这门，后来得凿开的是吗？ 对对，就是豁口 啊、 不是扒开这么一个门、 啊、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讲究啊。但是和平门这边呢有几个老字号还是不错的， 还真是 全聚德咱们就不用说了，这是他那个不是老店是总店。 嗯 还有 几层楼呢，你想想 十几层吧得。 对呀 啊好多大型的事物都在那儿搞。 包间您还订不上呢，真的、 是吧。 嗯 嗯，而且上头还有博物馆，您可以上去看看他那个、这就是他这个全聚德的发展史啊。包括很多菜都是哪年研创出来的，它都有单子。 嗯， 在我去上头看过啊。全聚德就不必多说了。 对对对， 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还有西来顺，这也是过去就是长安街上西长安街上的名店。过去民国的时候这叫清真头一灶，有那个楚连祥是他那个大厨做的好啊、而且呢是清真馆子里拔的头筹。但现在这个跟那个是中间断过档，是80年代重新恢复的。那么它里头有一些菜呢，像马连良鸭子，别地儿没有。 嗯， 像原来咱们讲鸭子的时候也说过， 对对对对对， 是拿那盐给那个鸭子不断的按摩， 按摩 让它出水分，这出来吃起来才、那皮才松脆，肉质才嫩。还有呢，就是别地儿都没在做的这个叫炒龙凤丝，这个是清真名菜，现在只有他们家做。 让我猜一猜， 哎， 一定是鸡丝配鳝鱼丝， 没有鳝鱼。 他说是猜一猜 啊， 那 你把鳝字去了就对了， 哦、 非得 鱼丝 对、啊，非得多此一举，还鳝鱼丝， 哎，得嘞 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清真的这个全鲍， 哦， 这个咱们平常吃鲁菜的全鲍里头是吧？它是有一些猪的内脏，那清真的是羊的，也很好吃， 那这。 风味很不一样。 嗯， 当然这个西来顺在那儿其实它是一个简易楼，但是也好多年了，一直开在这儿，生意还是不错。这算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清真老字号。 对， 而且过去西来顺真的那是清真头一灶，它有很多传承还是有的。然后还有这个全聚德往东，刚才咱们说的是往北，往东有一泰丰楼。 哦， 泰丰楼是过去八大楼之一嘛？ 对， 原来它这个旧址在梅市街，后来这个80年代在重开了之后，那么就搁在现在咱们这个和平门东，它有一个就专做这个传统鲁菜，做的都不错。最重要的有一个东西叫这油爆双脆，别这儿没有。 哦， 是奶双脆， 是这个鸭胗和这个猪肚尖儿。 哦 啊，原来呢，是鸡胗，现在后来这个食材变化，咱用不了鸡胗了，那现在就是鸭胗，就是，哦，那回跟美食地图去拍，他们家确实是厉害，就在那颠勺，颠大概5秒钟吧，说你拍吧，你拍完了别人学不会，就是手艺， 哦， 别地儿真不敢做，原来唐鲁孙不是在那个，这个他那个书里就说如果。啊、哦，不是唐鲁孙，是梁实秋。如果你不知天高的地厚的，随便进了一家馆子就随便点了一个油爆双脆，而且那个店家呢也不知天高地厚，随便就接了，这你端上桌的一定是一个黑不拉几也嚼不动的东西。 哦、 啊，这个非常吃手艺，就他们家做，别地儿，而且现在可能得预定，别地儿还真没有。 啊、 就那个在泰丰楼，比如说我要吃这个双脆， 嗯，提前打电话， 提前说， 啊、他好备料， 明白明白。 啊，这个，不贵，60多块钱， 哎，那还可以啊。 是是，就是就纯是吃手艺， 哦， 啊，所以就过去很多咱们说这个老饭馆、老饭庄，他就是吃手艺、 嗯， 在家里你也做不了，同样的东西你就做不出来，是吧？然后蘸点卤虾酱、卤虾油，哎，好吃。 哦、 啊，就再配一个其他的什么什么菜，非常好。 哎， 都没吃过， 没吃过。 那、 哎，像这些馆子，比如说咱现在60多一道菜啊、 嗯， 基本属于平常水平。 嗯， 那要搁过去的话，像这种馆子是不是应该是属于大馆子？就进去基本上属于 八大楼啊， 八大楼是吧，好高档的。 哦， 没有说按菜单价卖给你的，过去都是 一 桌。 嗯， 哦，按桌、啊， 人家给你配。 哦， 啊，炒一本 就是你。哦，就是你不能点， 吃没有， 我给你上什么你吃什么。 有，但是很少。像这种菜，都不是说那种那个，随便说堂食。你知道原来致美楼最早，原来陈连生老爷子给我讲过，致美楼原来就是两个桌是堂食，剩全是包间。 嚯 啊！因为过去能进饭馆吃饭的人，都是得有事儿， 对， 商务洽谈啊，请宴请啊等等的，没有，很少有人吃到这种地方吃便饭， 嗯， 所以油爆双脆这个是过去的大菜，现在您按着价码点，过去都没有这景儿， 哦， 而且现在别地儿也没有。 好啊， 嗯、 这个全聚德和就全聚德旁边， 嗯， 对面不还有一个小吃店，就是护国寺小吃，那个是老的吗？ 新的， 哦，那个、 就护国寺小吃又开到那儿了吗？ 哦，护国寺离和平门有距离， 哦、 啊， 而且你在马路南那是这个原来叫宣武，是吧？就是 老的 宣武，它原来它是跨区了， 哦 啊， 那还有一个老边饺子是老的吗？ 啊，老边饺子，你问问那边儿。 来和平门， 和平门差不多，差不多吧。 好， 其实还有一个老舍茶馆，我觉得。 一扫而过， 一扫而过，因为他那个老师傅好多都是从南来顺过去的、 哦、 啊，这个做的还是不错。 嗯 啊，咱们说宣武门，宣武门，我抓紧说啊。 哎、 宣武门， 说宣武门，别连带西单说啊。 我知道，西单咱们按长街的。 哎，对， 对吧？ 好， 哎，这个有两个，我觉得是这个好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是就是如家酒店餐厅。 这真不知道、 啊、 不知道吧，你看 在那儿住，这 不在那儿住，我也不在那儿住，是吧？但是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这个是我们票房聚会的地方，每次演出完了之后在那儿吃饭、 哦、 就找这么一个点儿，叫什么呢？叫如愿餐厅。我都 是他们如家自己的餐厅，是吧？ 如家自己的餐厅。 哦 啊，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有票房， 你们怎么找的这地儿？ 我们有一朋友，我们票房有一个人是在那儿当是二级经理吧，还是什么？ 哦， 我们好多行头还都存在那儿呢。 哦， 这有什么特色吗？ 特色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主要是家常，还有呢就是那个叫酱焖鱼头做的还不错。那厨师长我见过，是这个学淮扬菜出身，但是做的味儿呢？偏鲁菜 哦 啊，就是很家常的一个地儿。 泡饼吧， 好像是带，我记得是带，因为我们票房演出完了，原来在大观园演出，就是都找那个哪儿，就那个醉香院吃涮肉。 嗯， 现在老跑石景山那儿演出呢，后来就在这儿了。就是、 从石景山回到这儿有点远， 大家都住城里嘛， 啊、 对吧？就、 啊、 都不没有住西边的， 明白？ 所以就在那儿就算比较近的，而且呢，吃的也不错，还便宜。 嗯， 味儿呢都是，我们票房基本都是北京人， 嗯， 那就吃的基本都是北京味儿的那个家常菜啊、嗯，或者做的还是不错，又便宜。我们还能在包间里唱个戏什么的，是吧？啊，好、 啊、 喊两嗓子没关系， 哎、 这环境也比较。好，就特别隐蔽，在那个就是搜狗北门，搜狗北门对面的胡同里呢。 北门对面的胡同里， 哎，也就你找去吧，真不好找。 我的天！ 但是这是一 行，至少知道是如家酒店餐厅， 对 吧？ 对，他们家做的还是不错， 不贵吧？ 不贵，贵能我们能去吗？ 啊、哦，对， 对吧？就是您想，我们是这个演出完了，票房票友演出完了，本来都是花钱演出， 嗯。 啊，人家白看，然后吃这个演出完了之后， 还得自费吃饭 啊，还得自费再凑 AA 制吃饭嘛，就过去叫吃工东，这都是多少年的习惯，所以就选到这儿不能贵了、 嗯、 这票房的人也是收入不等，不一定，对吧？所以有的就挣的不多，但是能吃的不错，吃的够味就可以。 好。 还有一个，在这个就是香妃烤鸡。 哦， 这个是小胖特喜欢的。 哎，在那个就是鲁迅中学那边吧。 哦 啊，不是什么鲁迅中学，嗨，说错了，新文化街那边。 哦， 这个地儿，这香妃烤鸡， 他是从西单搬过来的， 分店。 哦，分店， 分店 啊， 这个地儿没到西单呢，没到西单，新文化街那块儿，这个地儿特别有讲究。原来这他那边上就是原来的克勤郡王府，八大铁帽子王吗？克勤郡，说的克勤郡王为什么要说这个呢？他这个克勤郡王第一代克勤郡王还是有点意思的，叫岳托，满语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傻子的意思。 嗯， 啊，就是起丑名字好养活那意思。到后来当了克勤郡王，还叫岳托，我估计按汉语翻译过来就是憨柱吧，就这么个意思。然后你在憨柱他们家边上吃这香妃烤鸡， 还可以 是吧？ 还可以。 香妃烤鸡啊，其实就是这个什么？ 真的跟香妃有关系吗？ 真的跟香妃没有什么关系。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80年代末还是90年代初的时候， 对啊、 是吧？ 那 时候出来 还没小燕子呢， 没有小燕子，就是那时候啊，我上90年代初的时候，我上小学吧，还是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出来的这个，但是确实好吃。 对， 那时候出多少快餐啊， 火的， 现在也挺火的，开多少分店？ 不，你想那个时候麦当当啊，还有那大叔啊，他都有了，人家这个依然屹立不倒。 哦， 原来他们家反正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西单的那个路口，哦，好火的，也像你说的买炸酱面似的， 对对对， 买， 对对对。那时候出多少那种中式快餐，全没立住。我记得印象最深是上海那个华容鸡， 对 啊，都挺多，就香妃烤鸡一直到现在，买卖做的照样很好。 对， 而且现在烤鸡确实是好吃， 好吃 啊， 外酥里嫩，滋滋冒油， 火 哦， 而且还有它那油酥火烧也好吃，是吧？ 真的，我建议你。这你可以去买试，但是我不建议你买外卖的，因为外卖的回去的话它温吞了，你可能吃不出来，反而觉得有点腻。你就在边上看着，看着那个转转转，好，就这只，拿下来当时吃，哇、哦，好刺， 好， 那个确实确实，还有一个五花马，是吧？ 哦， 吃陕西菜的这个，我觉得南城最好的吃陕西菜的可能就得数五花马， 是 吧？ 是， 各个东西都比较平均， 对对对， 凉皮儿也好吃，凉皮儿说句实话啊，继原来东关吉祥之后，最好吃的一家，现在已经超越东关吉祥，因为东关吉祥自甘堕落，把自己水准往下调了很多，不如他的好吃，另外他串儿也好吃，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种做西北菜的吧，就是有时候比较吃亏， 你说 人家凉皮儿堕落了。但是人可能其他的菜上去了，人那个菜贵， 哦、 对吧？他像他这个比较平均的， 对， 凉皮儿吃一份饱了， 哎、 他哪指什么挣钱、啊？ 对， 那房租那么贵，对吧？ 行吧，啊，咱先聊到这儿，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只能停留在宣武门了。 不用，可以长春街。 长春街 可以， 就说没什么好吃的， 不 是 不是， 就过去了。 我儿时的记忆，好多都在那儿。我刚才还在跟博士说呢。 就两分钟的时间， 够了。 儿时的记忆就聊完了。 是长春街那儿，因为那儿为商场。 马凯啊，国华商场。 国华商场， 国华商场对面是马凯餐厅， 那不是卖黄金的吗？ 国华 不，国华商场是卖黄金的、 啊、哦。对面马凯是卖香菜的， 哎，马凯餐厅、 啊、香菜 香 啊，辣青椒啊，不是，是湖南菜 啊, 啊、 啊，过去叫马凯食堂，是普杰先生现在后来给提的字叫马凯餐厅，啊，这个最早在鼓楼， 嗯， 当年我爸妈谈恋爱的时候在鼓楼吃的嘛， 嗯，哎呦，这都是这一代人的记忆是吗？ 对呀，啊，你想， 哦， 那 谈恋爱都去哪？ 哎，你太坏了啊！指着维哥说啊，哎，都是这一代人。 差的不多，差的不多， 哎的嘞， 哎，是吧？哎，那时候谈恋爱都去哪儿？ 那不是，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馆子了， 很著名的馆子。 对， 哦， 嗯， 当然现在那一片也有新派的， 嗯， 新派子就不说了。 嗯， 但是这个还是不错。 马凯的东安子鸡好吃啊。 哦， 你说曲园那个东安子鸡，其实是学自马凯 啊？是吗？ 对，曲园其实是做这个宴席菜的， 嗯， 马凯是做小炒的，像什么这个。酸辣鱿鱼， 嗯， 这个东安子鸡，这个豆椒肉丝等等，就这些小炒做的都特别好。 哦， 我有时候我走到那儿，我一个人我也愿意去吃饭，因为可以吃。你要一个菜人，要碗米饭，特下饭，特香。 哦， 嗯， 好。 而且他那儿还有那个口袋豆腐，它是鱼肉的里头，跟别地儿做口袋豆腐都不一样。 嗯， 还有呢，过去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卖不卖，就是那个高丽户的那个。软炸里脊，咱们吃的不就是挂面糊就完了？它高丽糊是带一点蛋清，抽到那个特别绵软，那特别有劲儿，然后能那个插筷子就立住不倒嘛，那种高丽糊炸出来特蓬松，哎，吃着里头那一点那个里脊肉又香，然后那个外头那个特蓬松的那感觉，就别地儿吃不着。 哎呦，现在还那样呢？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卖不卖，因为那特费火。 有机会去尝尝， 可以可以， 真的很好， 可以 真的很好。 也去我梦想的学校转一转， 嗯，对，离那鲍家街很近 啊，哎，对对对对， 永远那个时候我就是冲着鲍家街去的 啊，嗯， 去了之后一听里边怎么全是拉大提琴的、弹钢琴的， 嗯， 我摇滚在哪儿呢？ 都谈恋爱了， 哎，后来发现姑娘是真漂亮。好吧，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回来我们再顺着。复兴门往那儿走啊，还是该说？ 不，对对，下次再说。 再说 因为下次对吧？ 啊， 如果行， 下次说哪儿没谱， 哦， 说不定下次就聊鬼街了。 哎， 也行，倒是不远啊，嗯。行，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谢谢薄荷一样的做客和分享，谢谢您。 谢谢大家。 哎，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威。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儿见喽。 开始，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老北京啊，老北京啊，老北京啊，老北京。各种吆喝声在胡同里转着，平安随着小小人机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的放学的，上班的下班的，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遛弯的，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头蒜啊，老北京北京，谁家的？